只关机黑色眼眶红色，没有水没有火，没有烽烟的过，寒铁已黑色，裙角红色， 是难过，是陶醉，是情绪，或在日后是作传奇。